是西湖，这就是人间，人间西湖，西湖人间。看这四下的人儿，都是成双成对，唯有我独自一人，好不孤单呐、 先生，你不打伞也会着凉。 不会，不会的。

算账。端枪， 端桥边托青娘子， 喜郎， 娘子， 喜郎， 谢谢。 冤家， 你还没死掉呢！ 看剑， 娘子，你我夫妻受尽磨难，终于相逢，何以言别？ 官人，

谢大家。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生死恨》选段。 好，谢谢李胜素的精彩演唱。好，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了李胜素都会想到他那位黄金搭档。没错，他也来了，今天为大家奉献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出来自中国京剧院的京剧名家于魁智为大家演唱。 为大家演唱一段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儿的心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燃，革命的道路在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兵长路为患，儿的心不安，恨不得连雄恩英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是那几万们同袍破苦难，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三家店》选段，《儿行千里母担忧》。将身儿来自在大开口，尊一声国王宾朋通通通，你不是相马宾所空，而不是待人那八成头，要你与我来孙阿斗，因此上发配到尊重，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共犯错，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活了我头，娘身儿连孙儿心千里目担忧，